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9集。后半夜，傅文生在服务站里翻出了几个空的矿泉水瓶，他的异能每天最多能灌出30瓶的矿泉水，所以他从不浪费机会，每天都会勤恳地灌满30瓶。在傅文生灌矿泉水的时候，唐默不动声色地走出服务站。傅文铎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唐默淡淡地说，我很快回来。说着他从傅文生的身旁走过，小朋友也看了唐默一眼，明白他可能是出去方便去了。傅文铎却一直盯着唐默的背影，直到唐默的身影彻底消失，他嘴角勾了勾，没说话。走到服务站后方偏僻的角落里，唐默查看了一下四周，确定没人后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宝石。唐默面无表情地把马里奥的帽子戴上，看着面前的墙壁，然后默默地撞了上去。砰砰砰，三声后，唐默收起掉落在地上的三样垃圾，回到服务站。第二天大早，三人继续上路。傅文铎说，从扬州到北京最多还需要四天，但这次他们刚踏进河北地域，就意外地进入了一场黑塔游戏。傅文铎和傅文生不凑巧全部被拉进了游戏，只有唐默还坐在车上。唐默眼睛一眨，就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两个队友消失不见了。唐默反应迅速地伸出手，从副驾驶座上拉住方向盘，掌控好方向后，他稳稳地将车停下。三天后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出现在高速公路上。傅文铎的身上带了一些伤，傅文生倒是好一些，只是额头擦破，流了一点血。他们游戏的过程中，唐默一直用火鸡蛋和傅文铎交流，知道两人的情况。现在兄弟二人出来，唐默直接坐上副驾驶座，三人再继续开车，找到最近的服务站。唐默从服务站里找到一些物资，他回到车上，将一瓶矿泉水递给傅文铎。虽然你们没事，顺利通关游戏，但是今天已经是3月14号了。傅文铎接过水，说，这里是邯郸，开车去北京，不出意外，明天零点前应该能到。唐默从包里拿出一本地图本，打开到河北地图，他指着地图说，地图上显示这里距离邯郸市大约100公里，我之前在高速路上观察过，以黑塔的大小来看也不是很远。两人互视一眼，傅文铎说，今晚去邯郸。河北邯郸，3月14日23:30。傅文铎将车停在邯郸市区的边缘，找了一个隐蔽的地下停车场，将车停住。他和唐默下了车，只留傅文生一个人在车上，等待两人的消息。小朋友也有类似的经验，他坐在车里，说， 不用担心我，大哥，唐哥，你们小心。之前在南京，我们南京组比较强大，黑塔 2.0 版本更新的时候，队长和肖队直接就去了新街口观察黑塔的变化，但是这里是邯郸，小心。 唐默轻轻点头，傅文铎没有回答。傅文生目送唐默和傅文铎离去，两人速度极快，不过几秒便消失在停车场的入口处。傅文生紧张地盯着停车场唯一的出入口，他握紧自己的道具，谨慎地提防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玩家。唐默和傅文铎都没有来过邯郸，但是黑塔便是最好的指路标。两人沿着一条路各自分走一边， 仔细注意周围的动静。当他们来到黑塔下方时，两人才再次汇合。他们找到一间废弃的服装店，快速地隐藏进去。周围寂静一片。傅文铎进入服装店后，就立刻把门关上。他刚抬起头，只听唐默小声说：这里，过来。傅文铎微微一愣，很快凑了过去。这家服装店位于邯郸市中心旁的商业街，是一间单间店铺。面向大街的那一侧墙壁，除了一扇可供单人出入的小门外，其余便是展示衣服用的玻璃橱窗。唐默和傅文铎将身体挤在玻璃窗与墙壁形成的三角形夹角阴影里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那座黑塔。一分钟后，一个黑色的人影从马路对面一闪而过，进入附近的商场藏匿。唐默紧紧盯着那道影子。又等了五分钟，除了那个藏起来的人外，他们并没有再看到其他人。微凉的晚风拂过马路，将地上的灰尘吹起，掩盖了水泥地面上早已干涸的暗红色血迹。透过玻璃橱窗，唐默和傅文铎死死看着空中那座黑塔。唐默耐心地等着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零点一到，一道刺眼的白光从黑塔上亮起。唐默没有想到这一次黑塔更新居然会猝不及防地闪烁出强烈白光，他双眼一痛，下意识地眯起眼睛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一只手便盖住了他的眼睛，将白光遮住。唐默呼吸一顿，炙热的掌心紧紧贴在他的眼皮上，滚烫的温度顺着皮肤传递过来，微弱的白光透过傅文铎手指的缝隙隐约投射过来。唐默嘴唇微张，半晌没说话。三秒钟后，白光消散，傅文铎将手放下。片刻后，唐默说：没想到他这次更新和上次不大一样。上一次你去看了？本来唐默心里还觉得有点别扭，有种难以言喻的感觉缠绕在心头。听了这话，他奇怪地反问：上次黑塔 2.0 版本更新，你没去看？我正好进入了一个副本。原来是这样，唐默说，那次黑塔是放射出了五颜六色的光芒，大概类似于 KTV 里的那种光球，然后他说了一下新版本上线，接着就更新完毕了。只有这些？他还说了当时全球的玩家总数，除此以外？唐默双目一缩，他快速地扭过头，继续看向黑塔。只见在黑塔的顶端，一个小小的白色光点不断闪烁着，这光点小到让人难以察觉。唐默眯着眼睛，一遍遍地数着光点闪烁的次数。光点跳动得极快，它跳动的频率几乎超越了人类所能达到的视觉极限。它一次次地闪烁着，只可惜唐默之前走了神儿，不敢确定自己数的数字正不正确。当闪烁到最后一下时，白色光点停住，唐默低声念出了这个数字：9927下。傅文铎也和唐默一起默数白色光点的闪烁次数，两人没时间交流。傅文铎看到第二颗白色光点忽然出现在刚才那颗光点的下方，又开始闪烁起来。这一次，它闪烁的频率稍微慢了一些。光点闪烁结束，傅文铎说：364下。唐默清晰地记得，三个月前，第一个白色光点只闪烁了62下，第二个光点亮起一半就停住。他抿紧嘴唇，正准备和傅文铎商讨这两个白色光点的情况，忽然，一个极其暗淡的白色光点在第二个白色光点的下方竟然又亮了起来。唐默双目睁大，黑夜中这第三个白色光点光芒微弱到很难察觉， 但是它亮起来了，它微微地闪烁了一下，缓慢停住。三秒钟后，它再次闪烁一下，最终永久停住。下一刻，一道欢快的童声响起，响亮的音乐声在邯郸上空回荡，无数的童声齐声哼唱着一首不为人知的童谣，他们愉悦地唱着。和唐默说的一样，黑塔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，如同上世纪老式 KTV 里的劣质彩色光球，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广场市中心。寒风中，欢悦的歌声仿佛变了调，等到三遍唱完，一道冰冷机械的铜声响起， 叮咚，2142万玩家成功载入游戏，游戏存档中，玩家数据载入中，游戏数据加载中，存档成功，加载成功，末位者副本已更新，叮咚，2018年3月15日黑塔 3.0 版本正式上线，欢迎玩家进入游戏，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，叮咚，游戏愉快。 黑塔 3.0 版本更新结束，一切又恢复宁静。唐默躲在服装店里没有动，大约等了三分钟，漆黑的夜色中，他看到一道瘦小的人影从马路对面的商场中快速穿出，这人以极快的速度钻进附近的商业街，很快消失不见。又等了五分钟，唐默和傅文铎才从服装店的后门离开。黑夜中，两人如同一道风，道路两侧行道树斑驳的树影下，树叶哗啦啦作响，根本看不清他们的动作，只有因风而动的树叶暗示了曾经有两个人从树下跑过。很快，两人回到停车场，找到傅文生。傅文生见到是唐默，这才放下紧紧握着的武器，他急道， 怎么样？ 唐默神色复杂，他的脸色说不上难看，但也绝对不好看。傅文生见状，赶紧再看向自家大哥。傅文铎直接坐上驾驶座，将车子开进一个私人停车库里。他下了车，将车库的卷帘门拉上，三人悄悄地藏进了这间废弃的私人车库。漆黑的地下停车场里，一片寂静。唐默从背包里拿出一只手电筒，用两块砖头固定了灯泡向上，白色的亮光照在天花板上，将这间小小的车库照亮。他随手拿了一块石头，将车库地上放着的一壶汽油推倒，深色的汽油很快流了一地。唐默用石头蘸了点汽油，直接在地上画了起来。一共有三个点，第一个点闪烁的速度很快，闪烁了近一万下，由于它刚开始闪烁的时候，我和你都走神了。唐默抬头看了眼傅文铎，他在地上画了一个小圆圈，旁边写上9927。他说，粗略估计这个点一共闪了一万下。傅文铎说，第二个点闪烁了364下。唐默点点头，在第一个圆圈的下方又画了一个小圆圈，同时写上364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